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五章坠落的勇士第十集。 海哥， 哈利费力地从一堆金属和皮革碎片中挣脱出来，他使劲想站起身，可双手在泥潭里又陷了几寸。他不明白伏地魔上哪儿去了，以为他随时会从黑暗中突然冲出来。一股热热的湿湿的东西从他的下巴和额头上流淌下来，他爬出泥潭，跌跌撞撞地走向躺在地上的那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，海格。 海哥，海哥，跟我说话。 可是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动不动。 谁在那儿？是波特？你是哈利波特吗？ 哈利没有听出那个男人是谁，接着一个女人喊道： 他们掉下来了，泰德，掉在花园里了。 哈利脑袋发晕。 海哥。 他愣愣地又喊了一声，便双膝一软。哈利苏醒过来时，感到自己仰面躺在一堆靠垫般的东西上，肋骨和右臂有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，那颗撞掉的牙齿已经长出来了，额头上的伤疤仍然一跳一跳的疼。 海哥。 哈利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点着灯的客厅的沙发上，他的背包放在不远处的地板上，湿漉漉的沾满泥浆，一个金色头发大肚子的男人正担忧地注视着他。 海哥没事儿，孩子， 那人说， 我妻子在照顾他呢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有什么地方断了吗？我给你修补好了肋骨、牙齿和胳膊。啊，对了，我是泰德，泰德·唐克斯，朵拉的父亲。 哈利猛地坐起来，眼前直冒金星，觉得恶心眩晕。 伏地魔。 哎，别着急。 泰德·唐克斯说着，一只手放在哈利的肩头，把他推回到靠垫上。 你们刚才摔得可够惨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摩托车出故障了。哎，亚瑟·韦斯莱又坐过头了吧，他倒腾的那些麻瓜仙气玩意儿。 不是， 哈利说，伤疤像裸露的伤口一样突突跳疼。 狮子图，一大群狮子图，他们追赶我们。 狮子图， 泰德警惕地说。 你说什么？狮子图？我还以为他们不知道你今晚转移，我还以为 他们知道。 哈利说。泰德·唐克斯抬头望着天花板，似乎能透过天花板望到上面的天空。 不过这下我们就知道防护咒是有效的，对吗？他们从任何方向都不能进入这方圆100米以内。 哈利这才明白伏地魔为什么消失了，当时摩托车正好穿过凤凰社魔咒的屏障，但愿这些魔咒能继续生效。他想象着，就在他们此刻说话的当，伏地魔正在他们头顶100米的上空，绞尽脑汁地想穿透哈利幻想中的那个透明的大肥皂泡。哈利两腿一甩，离开了沙发，他需要亲眼看看海哥，才能相信他还活着。他刚起身，门就开了，海哥挤了进来，满脸都是泥浆和血污，腿有点瘸，却还奇迹般地活着。 哈利！ 海哥撞倒了两张精致的桌子和一颗蜘蛛爆弹，两步就冲了过来，把哈利紧紧搂在怀里，差点挤断了哈利刚刚修复的肋骨。 天哪，哈利，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？我还以为我们都完蛋了呢。 是啊，我也是，真不敢相信。 哈利突然住了口，他刚注意到那个跟在海哥身后走进房间的女人。 你！ 他大喊一声，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魔杖，但口袋是空的。 你的魔杖在这儿，孩子。 泰德说着，用魔杖轻轻敲了敲哈利的胳膊。 正好落在你身边，我就捡起来了。你是在冲我妻子嚷嚷呢？ 哦，我很抱歉。 唐克斯夫人又往屋里走了几步，模样就不那么像她姐姐贝拉特里克斯了。她的头发是柔和的浅褐色，眼睛更大更慈祥。不过听到哈利的惊叫，她显得有点矜持。 我们的女儿怎么样了？ 她问。 海格说你们遭了埋伏，妮法朵拉呢？ 不知道。 哈利说。 我们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。 他和泰德交换了一下目光，哈利看到他们的表情，心里又是担忧又是内疚。如果其他人中间有谁死了，那便是他的错，全是他的错，是他同意了那个计划，给出了自己的头发。 没钥匙， 他说，一下子全想起来了。 我们必须回陋居弄清情况，然后就能给你们捎信，或者唐克斯自己给你们捎信，一旦他…… 朵拉不会有事的，多米达。 泰德说， 他能力足够，他和奥罗们一起经历了许多危险的场面。门钥匙就在这儿。 他又对哈利说， 如果你们想用它，应该是三分钟内出发。 好的，我们用它。 哈利说，他抓起背包背到肩上。 我， 他看着唐克斯夫人，想说一句道歉的话，因为是他让他处于这种忧心忡忡的状态，他认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可是他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空洞虚伪。 我会叫唐克斯、朵拉给你们送信，等他。感谢你们救了我们，感谢一切。我…… 他离开房间后才松了口气，跟着泰德·唐克斯穿过一条短短的过道，进入了一间卧室。海格也跟来了，身子弯得低低的，以免脑袋撞到门框。 你们走吧，孩子，那是门钥匙。 唐克斯先生指着梳妆台上一把小小的银背发刷。 谢谢。 哈利探身把一个手指放在上面，准备离开。 等等， 海格四处张望着说， 哈利，海德威呢？ 他被击中了。 哈利说。哈利猛然认清了这个事实，他为自己感到羞愧，泪水火辣辣地刺痛了他的眼睛。猫头鹰是他的伴侣，是他每次被迫返回德斯里家后与魔法世界的一个重要联系。海格伸出一只大手，沉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别难过， 他用粗哑的声音说， 别难过，他这辈子过得可不平凡。 海格， 泰德·唐克斯提醒道，发刷已经放射出耀眼的蓝光，海格赶紧把食指按在它上面，差一点就来不及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似乎肚脐眼后面有一个无形的钩子猛地向前一勾，哈利和海格呼的一下离开了唐克斯先生，被拽着飞入虚空。哈利无法控制地旋转着，手指紧紧粘在门钥匙上。几秒钟后，哈利的双脚重重地砸在坚硬的地面上，四肢着地摔在了陋居的院子里。他听见了尖叫声，他把不再闪光的发刷扔到一边，晃晃悠悠地站起身，看见维斯莱夫人和金妮从后门跑下台阶，海格也摔得瘫倒在地，正十分吃力地爬起来。 哈利，你是真的哈利？出什么事了？其他人呢？ 维斯莱夫人大声问。 你说什么？别人都没回来吗？ 哈利喘着粗气问。 答案清清楚楚地刻在维斯莱夫人苍白的脸上。 十字图就等着我们呢。 哈利告诉他， 我们一出发就被包围了，他们知道是今晚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了，有四个十字图追我们，我们只能拼命摆脱，后来伏地魔追上来了。 哈利听出自己的口气里有替自己辩解的意思，似乎在恳求维斯莱夫人理解他为什么不知道他儿子们的情况。可是， 谢天谢地，你平安就好。 维斯莱夫人说着，把哈利拉到怀里搂了一下，哈利觉得十分羞愧。 茉莉，有白兰地吗？ 海格声音有点发抖地问。 当药用的。 维斯莱夫人完全可以用魔法把酒召来，但她匆匆地朝歪歪斜斜的房子走去。哈利知道她是不想让别人看见她的脸。哈利转向金妮，金妮立刻回答了她没有说出口的询问。 罗恩和坦克斯应该是第一批回来的，但他们错过了门钥匙，门钥匙自己回来了。 金妮说着，指了指旁边地上一个锈迹斑斑的油罐。 还有那个。 他又指了指一只破旧的运动鞋。 是爸爸和弗雷德的，他们应该第二批到达。你和海格是第三批，然后。 他看了看表。 如果不出意外，乔治和卢平应该在一分钟内回来。 维斯莱夫人拿着一瓶白兰地回来了，他把酒递给海格，海格拔出瓶塞，一口就喝干了。 妈妈！ 金妮指着几步开外的一个地方喊道。黑暗中突然有了一点蓝光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。接着卢平和乔治出现了，嗖嗖旋转着落到地上。哈利立刻知道出事了，卢平架着乔治，乔治满脸是血，不省人事。哈利跑过去抓住乔治的腿，他和卢平一起抬着乔治走进房子，穿过厨房来到客厅，把他放在沙发上。灯光照在乔治的脑袋上，金妮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哈利心里猛地抽了一下。乔治的一只耳朵不见了，他脑袋一侧和脖子里满是殷红的、触目惊心的鲜血。